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法场惊雷降神鹰，风尘三侠抱不平，当年王室多险阻，飘灯阁内探英雄。 一曲金缕成绝响，半生寂寞复琴心。就在即将行刑的那一刻，人丛中忽然爆发出了一片尖叫声，接着潮水般迅速退开，似乎有千军万马从天而降，雷霆般有人喝道：“苏御史无罪！”是漫天光华把阴霾如夜、死寂如铁的皇城齐刷刷劈成两半，从天而降，三只羽翼矫健的大鹏落到囚车四周，刀剑削铁如泥，风扫落叶，把父亲的禁锢一一劈开。玉流苏不敢相信，他在传奇里读过这样的故事，是谁？是谁？他心中的弦绷到了极致。那个冲在最前面的白衣人掠过他身边时，他一眼就看见了他的眼睛，认得的。玉流苏顿时恍然大悟，激动地颤抖起来。还有那个沉稳如磐石的青年，那个清灵如紫燕的少女，区区几队官兵被他们轻轻掠倒，那功夫几乎不是人所能想象的。父亲得救了？得救了吗？人群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当中四散逃窜，他听见一些声音窃窃私议：“风尘三侠，风尘三侠出手了！”只见白衣人凌空而起，流苏只觉一道如雪的剑光笼罩了整个天宇，那种明亮毕生不忘。囚笼变成了千千万万的碎屑，而父亲也蓦然倒了下来。忽然他们三人全都停住了手，眼神是不信又是愤怒。谁杀了苏御史？是谁？父亲，苏静梅已经死了。玉流苏一怔，情势转眼起了变化。原来那奸臣留有这样一手。玉流苏只觉得头晕目眩，他们好狠，好狠，暗暗地折磨死了父亲，还要拖到这菜市口来对尸身行刑，掩人耳目。 不要放过了贼寇！ 大队大队的人马赶过来了，如洪流浩卷，一时血流成河。玉流苏惊魂未定，再看时只剩下了那白衣人，右手中的剑已经落下了，袖子里不住地流着血。流苏看见血头晕目眩，可是他要追过去。这时官兵的队伍中一把长枪暗地里从背后刺了过来，冷冷的，只觉喉中一阵腥气上涌。流苏厉声地唤着他的名字， 忽然，那个紫燕一样的少女扑了上去，她看见长枪一抖，在少女胸前展开一朵血红色的鲜花，燕子落了下来，淹没在人群里。白衣人猛然转过身，凌乱的掌法为自己劈开一条血路。流苏听见他叫着那少女的名字，声嘶力竭。那个少女被官兵拖走了，而另外那个青年在十字路口的另一端被一群官兵团团围住，越围越紧。玉流苏挣扎着，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想看见他们，想看见那个白衣的背影，可是人群狂乱地涌了过来，隔开了，冲散了，他看不见他，一边呼唤着，一边被人潮越推越远。随后一切都结束了，结局不曾被改变。昏昏沉沉中，他被几个人拖回了那个叫做夺翠楼的龌龊地方，打了一顿，关在地下的黑屋子里，伤病中挣扎了一个月，没有人搭理这个半死的少女。以后的风尘岁月里，每次回忆起这鬼门关前的一段日子，他就自嘲地想，这场大病还真是救了他的性命，不然当时他一定是宁愿自尽，也不要做妓女受人侮辱。其实在苏御史被判死罪的同时，他就和那个破旧的院落被一同发卖了。人贩子牵他走时，他只来得及抱住那架阴雅琴。他和父亲一样硬气，怎样折磨引诱都不能让他就范。保姆气不过，怕人死了赔本，换了人贩子又把他卖出门。如此转了好几家，身上已经是伤痕累累，他不在乎挨多少打，比起父亲受的磨难，怕不算什么。之所以不立刻赴死，他是要送父亲最后一程，然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就算将来没有人知道他原本姓苏，他的心底也不要御史苏静梅这个堂堂的名字因为他的沉沦而蒙上半点耻辱的污痕。当初他就是这么决定的。夺翠楼的那一间黑屋子，噩梦一样的时光，他整天昏迷，不停地做梦，梦见年少无知的岁月，过往的宁静生活。渐渐的，魂魄已经从躯体中化散，可是每当他觉得就要解脱的时候，梦忽然变了，变得狰狞，他就只看见那张惨白失血的脸，白骨淋淋。他拼命叫唤，没有人答应。忽然，雪白的剑光从头顶倾泻，劈开了他的梦境，于是他又活着了，活在铁一样的现实里。惊醒，头疼欲裂，用虚弱的手指抹去面上的泪水，死不了。这个世界还牵绊着他的悲哀和愤怒，他死不了，也就不死了。直到从今往后， 这一生要为噩梦纠缠，没有醒来的时候。可是他决定要活下去，他要复仇，他要的不只是复仇。当那漫天的剑光在他头顶的天空中明亮起来，他就明白了自己一生的决定。玉流苏忽然说道：那天我看见你的大师兄马水清了，他坐了轮椅。张化冰点点头。玉流苏悠悠道：记得当年他伤得最重，大家散了以后，我认为他和程凌波程女侠都死了，原来他还活着。你跟他说什么没有？没有。他怎么肯理我呢？凌波师妹也还活着。玉流苏微微一怔，悄悄地望了一眼。张化冰的脸依然是凝然不动的，眼角有着银灰色的微光。凌波他现在可好？张化冰不言。流苏等了一会儿，又说：我猜你现在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是吧？张化冰点点头。那么从今往后，我绝不会再来麻烦你，你尽可放心。张化冰看了看玉流苏，依然是不说什么。玉流苏低了头，轻轻地抚摸着烟雅琴，知道他已经悄然走开了。然而张化冰的漫然的吟唱也渐渐远去。此生颇自许，月世间古菊微澜，寥寥可数。也是零落七尺苦，每想一番酣饮，懂月色华言皆素。夜半皆家谁共语，有前生今世真痛楚。莽年华惊风雨。那歌声是嘶哑的，零零落落，击不成调。玉流苏听出来，这又是半阙金缕曲。飘灯阁被查封至今已经有一个月了，在班主曹媚娘看来，这一个月过得无比的漫长。她派人往城府里送帖子，如泥牛入海。她每天在空荡荡的戏台子上踱来踱去，渐渐烦躁不安。终于有一天，她冲到后台去，挑了一身艳丽衣裳，又涂脂抹粉，梳了个实心的髻子，换小厮驾了车，自己上城府去了。去了一天，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门里，红着眼谁都不理。过了几天好点了，又去，来来往往几趟，依然没见飘灯阁有解禁的风声。曹媚娘对人只说事体太大，慢慢来。话虽如此，班子里已经有人渐渐地离去了。曹媚娘气得直骂：有朝一日飘灯阁再红火起来，他们哼，想回来递手巾把子都没门。玉流苏只当不见，自家也没有半点想挪窝的样子，这一点让班里旁的人看了踏实。 曹媚娘多少有点感激，对他越发的和气恭敬。玉流苏笑道：“妈妈不必如此。当初，若不是妈妈您抬举，流苏哪有今日风光？”曹媚娘叹道：“这人呐，要都像你这般念旧，我也就不必伤心了。”玉流苏闻言心动。玉流苏不是瞎子，飘灯阁是什么地方？以他的技艺声名，找一个正经的戏班子跳槽是再容易不过了。可是他这些年也就混了下来，一来固然是为了接近仇人，二来也是因为曹媚娘与他有恩。当初卖在夺翠楼，他大病初愈，终于咬牙应承，梳妆了出来见客。那天晚上，在一堆烂醉如泥的客人中间，心如死灰的弹着阴哑琴，忽然进来一个中年美妇，不由分说的拉了他就走，当场给夺翠楼老鸨付了三倍的身价，把他给带了出来。这曹媚娘也是京城风月场中大有脸面的主，摸爬滚打多少年，手段气魄十个男人也赶不上，难成这些宝儿妈妈无人敢对她说个不字。玉流苏大惑不解时，曹媚娘就说：“喜欢你弹得一手好琴，我呀新招了一个戏班子，若有你这么一位琴师，必然不同凡响。进戏班子，哪怕是飘灯阁这样的，也远远的好过卖身为妓。”玉流苏几乎有了再生之感，为着这个，怎么也不好意思装作忘记了曹媚娘的相助。再说玉流苏自己的事情还忙不过来，这一个月里他马不停蹄地跑了不少地方，何况有些听琴的老主顾那里还要去应酬，比如说有上好杏仁茶奉客的李老御史的府上。 这程令海简直就是禽兽，这可怜的苏御史竟然被他们折磨成这样了。 风尘三侠也够危险的，他们的行动跟飞蛾扑火有什么区别呀？眼下就没有一个人能帮忙玉流苏了吗？那个张化兵当年那么有血性，如今怎么成了孬种？ 唉，金缕曲中人个个都是苦命，那个张化兵何尝不想帮他呢？可是你们想都想不到，张化兵不但没有帮成玉流苏，反倒是成了玉流苏复仇最大的障碍。 一曲金缕成绝响，半生寂寞复琴心。 各位侠客，沈莺莺的中篇小说《金缕曲》选自《金谷传奇》武侠版，明晚继续为您播出。演播白刚，录音师张笑英，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燕贼势众羽翼丰，人神共愤怨重重，一筹莫展流苏恨，回春堂内道苦情。 一曲金缕成绝响，半生寂寞负琴心。 这天晚上，玉流苏从李府回来，时候尚早。他洗了把脸，把自己关在屋里，慢慢盘算。只要能够拿到罪证，李老御史愿拼着一把老骨头，在朝堂上扳倒那个人。玉流苏说了他的打算，既然雇杀手不成，只有自己冒险深入虎穴了。老御史皱了眉： 我这里尚有积蓄，不妨请青龙帮三位长老出山再试一回。 玉流苏断然拒绝，他是不忍，不忍让青龙帮再受重创，更不忍的是老御史府中的清寒与当初苏家不相上下。为了行刺，这些年已经零零碎碎地帮了他不少，所谓尚有积蓄，指的怕是他的棺材钱了。李老御史摇摇头： 苏小姐，你又有什么机会能够接近程令海呢？ 凭我的琴。 哎，凭你的琴只怕进不了他的。从前飘灯阁的戏班子有机会到他府里去唱戏，你只能够在后台拉拉胡琴，近身不得。何况现在你们又不唱戏了，程令海又不是什么风雅之人，不可能单独请一个琴师上府里去弹什么高山流水，什么金缕曲。 说到这里，他不再往下说了，不忍心。那个老车夫却毫不顾忌地开口： 程令海，程老太监，却是色中恶鬼一个。苏小姐若舍得牺牲色相，机会倒是有的。 老车夫名叫孙隐，不是常人，是李老御史几十年的心腹手下，据说武功谋略不在话下。李老御史有些痛心疾首，其实他和死去的苏静梅并无多少交情，同朝为官多年，人品彼此仰慕，只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苏静梅冒死弹劾大太监程令海的时候，他李泽坚没有站出来。人都有懦弱的一面，他想他已经老了，早不负年轻人的耿耿气魄。苏静梅血染菜市口之后半年，李泽坚心里是悲愤，却也是懊恼。辞了官，不愿意忍受是非颠倒的世界，躲起来总是可以的。可是 他总是会想起苏静梅的惨死。一直到这个弹琴的女子找上门来，她被流苏复仇的决心所震撼，宁愿倾尽余生的心力也要相助。她想，有女如此，苏静梅泉下亦可无憾。难道她如今竟要劝这如花似玉的女子失身于那个禽兽不如的老贼吗？不可，绝不可。老御史摆着手，见此情景，玉流苏便告辞，心中却已渐渐拿定主意。李老御史越发的不安了，苏小姐，你定要答应我，在有动作之前一定要告知老夫啊。回来的路上，照例是孙隐送他，路过快活坊赌局时，玉流苏请孙隐停了一会儿，犹豫着往里面瞧了瞧，张化冰似乎不在，玉流苏暗暗苦笑，都说过了，再不敢麻烦他，还有什么好看的？孙隐低着头，忽然低声道：“于师傅，你雇佣青龙的人已经失手三次，难道你没有想过有人在出卖你？”玉流苏道：“青龙那一边应该是很可靠的。”其余我实在想不出是谁。真的吗？孙隐一双鹰隼一样的眼睛在暗中一闪，玉流苏被他看得浑身不舒服。这种不舒服一直带到了飘灯阁他自己的房间里，玉流苏一边自己拨着灯芯，一边揣摩着孙隐的意思。此人说得不错，在要下手之前必定要找出消息泄露的源头，究竟是哪里呢？玉师傅啊，这么晚了还不睡啊，吃点宵夜吧。曹媚娘登着门槛儿，手里拖了一碟儿桂花糕。玉流苏笑着接了，妈妈这样费心。玉流苏两根指头拈起一片桂花糕，抿了一下，绵软清甜。不错吧？嗯，不错，倒像是含了一口鲜桂花似的。不是颐和斋做的吧？曹媚娘抿嘴笑道，这可是宫里的东西。玉流苏一滞，桂花糕忽然变成了一张棉纸，涩涩的糊在嘴里。是我们的爷程公公，他老人家特意赏给你的。来得这么快。流苏啊，我今儿啊跑了一趟北极哥的城府，见着了程公公，说起咱们戏班子的事儿，他老人家也风闻你的名声，说有这样出色的琴师，戏班子倒不开张怪可惜的，不如明天重新唱起来吧。这程公公啊，夸你端庄老成，特地赏了点心。柳苏啊，过几日是他老人家的寿辰，怎么样，去城府里磕头谢恩吧。不，很本能的玉流苏反驳道。怎么你不去？曹媚娘的脸顿时撂了下来。玉流苏不是没有心理准备， 但是真的事到临头，却无论如何不能够。他不再说话，尖尖的指尖掐到了手心的肉里面。 不去，我倒要看看你能硬到几时。 曹媚娘甩门出去。桂花糕被风吹了一夜，变成了硬硬的纸片儿。曹媚娘在楼下摔门跺脚，指桑骂槐。于流苏只作未听见。他坐在妆台前，慢慢勾着长眉。他的眉生得不好，淡而且细，却高高的挑到了两个太阳穴下面。骡子田用完了，玉流苏拉开抽屉，看看还有没有剩的。抽屉有点深，一只不用的粉盒跌了出来，那里面竟然有一张字条。玉流苏一惊，那字是用画眉的骡子田写的，歪歪斜斜，文理不通，可是玉流苏看懂了。小慧，是小慧。他紧紧捏着那张纸，写字的人已经成了荒郊野外乱葬岗子里的俘骨，他甚至不曾去为他说过尸首。小慧原来已经从王谦那里知道他是什么人，这是王谦和谭小慧临终前给他的最后警告。如此重要的警告，他却发现得太迟。他再细细读一遍那些字句，惊得几乎是喘不过气来。娇鸾雏凤诗雌雄，他去未终，我亦转浓，正奈伯劳飞燕各西东，尽在不言中。小慧那一晚的歌声宛然还在耳边。玉流苏有些头晕，走到窗边，让清晨的冷风吹着发烫的额头。怎么会是这样？殷雅琴悄无声息，据说成珠大侠在其中留有机关，可以用来防身。这么多年，他也没有找到机关在哪里，也不想找了，未必真有，总不至于把琴拆了看吧，他舍不得。想起了小慧死的那一晚，听见张化冰的金缕曲，还一字一句地记着。此生颇自许，月世间古菊微澜，寥寥可数，也是零落七尺苦。每想一番酣饮，动月色华颜皆素。夜半皆家谁共语，有前生今世真痛楚。莽年华经风雨，这只是前半部分，不知道后面半阙是什么。玉流苏缓缓地思想着，有前生今世真痛楚，莽年华经风雨，经风雨都是这样，有始无终。还是南城那个肮脏破落的旮旯，中午的回春堂依然没有什么生意， 房檐的影子刚刚落到门槛上，一只轮椅悄无声息滑到油黑的柜台前。伙计照例拎出一捆包好的药材，放在残废人的膝上。轮椅又慢慢地滑出门去。忽然，斜刺里横过来一个宝蓝衫子的人影，一只玉白的手死死扣在他的肩上。残废人眯着眼睛抬起头，在强烈的日光里，他看见一双明亮的眼睛。玉流苏终于来到了风尘三侠所隐居的那间破旧祠堂。马水清把各种各样的药倒入了黝黑的吊子，添上一根柴。一会儿，狭小幽暗的屋子里就充斥了一种奇异的药香。 平常药天天吃，也是不小的花销啊。 是你的药？ 马水清轻轻地哼了一声。腿都断了，吃药难道还能再长什么？ 玉流苏低了头，接过他手中的筷子，在吊子里搅了搅。 是凌波师妹的药。 玉流苏听了怔了一下，顺着马水清浑浊的眼光，他看见一道逼仄的楼梯上面，阁楼黑洞洞的，一盏昏灯似明似灭。我一直很想来看望程凌波姑娘，一直很想。我早就听说她是程朱的千金程女侠，不仅武功超群，性情温良，而且人也生得十分美丽。 你不用见她了，她如今连一个畜生都不如。 筷子掉到地上，玉流苏慌忙捡起来。 那一年劫法场救苏静梅的时候，他为了保护老二受了重伤，落在官兵手里。等我们把他抢回来，他已经变成了傻子。这些药是让他吃了睡觉的，不然他就会发疯，发起疯来他就会死。这些年我每天唯一的事情就是到回春堂拿药回来煎了，给他灌下，让他睡着活下去。就这样无知无觉地活下去，直到我也死了的那一天。 忽然玉流苏说道，马水清，你是不是恨我们苏家？ 马水清点了点头。 我知道，当初要不是为了救我父亲，你不会残废， 程凌波不会沉疴， 还有张化冰，你们三个风尘三侠是铁骨铮铮的侠客义士。可是不正是因为你们侠义才会救我的父亲，才会不容许程令海这样的奸贼在这世上横行无忌。 好啊，你说的好。 玉流苏涨红了脸，颇为激动。这些年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风尘三侠沦落成尘土，哎，当初这名字起的就不吉利。 就是嘛，他们现在哪里是什么大侠，简直就是三只软脚虾。哎，姐姐，你上次说张化冰成了玉流苏复仇最大的障碍，怎么会呢？他现在成天喝酒赌钱，哪里还有什么威胁呀？ 妹妹，这只是表面，其实风尘三侠当中最厉害的就是他。 嗯，那他为什么不帮着玉流苏呢？ 哎，凡夫俗子，红尘往内，世事难料，水化成冰，这一切都只为了一个情字。 一曲金缕成绝响，半生寂寞复琴心。 各位侠客，沈莺莺的中篇小说《金缕曲》选自《金谷传奇》武侠版，演播白刚，录音师张笑音，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